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其实我哋头先讲嗰啲怀仔啊，啲事件啊，即系或者系好多即系叫做系本土派议题嗰啲嘢咧，即系点解你话即系近期即系咁巧合嘅时间，即系尤其系你见到六四啊嘅时候出嚟咧，其实如果你话当阴谋论去睇嘅话咧，即系嚟紧去年底系选举年，即系你会预期到咧，可能呢啲嘢咧，其实系会越嚟越多。 唔系，我觉得应该大家咁样分析。头先我哋举咗三个例子咧，由怀仔到六四到欧盟咧。其实你可以由一个微观到一个宏观，将每一件个别嘅事件串连你一起，你就会对于我嗰个所谓嘅假说或者我所谓嘅论点，你系重新思考过一次。究竟而家共产党嘅足迹，佢嘅实力已经系去到边一个地步？ 唔系张晓明讲得话票债票偿咧，其实即系讲到明话下次嘅选举，佢系已经可以中共已经操弄得。如火即系已经系炉火纯青噶啦，已经。 而家佢点样睇一国两制？佢点样处理中港嘅关系嘅问题？点样处理香港嘅反对派？其实成套套路咧，你应该睇到出嚟。第一，而家佢系国力最强嘅时候。你谂下，美国国防部长上个礼拜，喺嗰个咩嘅研讨会里边，喺度大骂呢个老共，老共睬你都傻。喂，大佬，你唔好搞， 佢唔要面添。 喂，你大佬，你喺南海，你哋无端端你走去起岛，你真系想制造冲突？即系而家你全世界都怕咗佢 啊！ 喂，佢同普京啊，习近平同普京啊， 佢做法一样。 屌，两个好似精神病院啱出嚟咁啊！大佬， 嗱，手法好似嗱，你见到普京咧喺呢个克里米亚事件里边嚟讲，或者系由乌克兰事件里边嚟讲，系逐步逐步嚟噶嘛，系逐步逐步踩噶嘛，佢唔系一次过噶嘛。你逐步踩、逐步踩嘅时候咧，佢唔会觉得有危机感，或者甚至乎 NATO 嘅北约啊嗰啲都唔会觉得有危机感。 温水煮蛙， 系啦。而事实上咧，佢系慢慢踩入你心脏噶嘛，踩到呢个乌克兰心脏噶嘛。喂，而大陆去到处理南海问题又系噶，佢逐个岛系咁填。喂，即系佢唔会话一开始系打仗噶。但系当你成个南海已经变晒既定事实嘅时候，喂，你六个岛礁你都变晒航空母舰嘅时候，喂，你嗰阵时已经太迟噶啦。 系唔系？其实佢填海做到咧，呢个就唔系啲咩战略嘅军事有咩实际效果嘅，因为你又唔系真系一个军舰，你系一个唔识喐嘅军舰， 系唔识喐嘅军舰， 你又变咗一个，其实你喺海度咧就变咗一个战靶， 系啊，战靶， 有你啲器材啊、战机你摆喺嗰度咧，就等于风吹雨打，其实等佢损坏嘅啫。但系佢做出嚟唔系为打仗嘅，佢做出嚟系要做一个既成事实，就系话我有一个合法嘅同埋一个长期嘅。管理嘛，就等于日本喺呢个钓鱼台度，佢有一个长期以来嘅一个管理嘛。 唔系，其实呢样嘢咧，其实系符合翻佢自己一路一带咧嗰个叫野望嘅，因为其实佢自己搞一路一带出嚟，佢要保障佢自己贸易路线嘅安全咧，咁一定系要军事上面嘅一啲叫做系支援噶嘛， 保安啊， 系啊，保安啊嘛。 唔系，所以我咁样分析啊，你尝试从另一个架构去分析咧。即系老共而家嘅手法系点嗱，佢而家要搞人哋南海啊，喺外交上边咧不停去建立呢一个嘅即系外交嘅实力啊、国际嘅地位或者军事嗰、那个即系 show off 啊呢啲。其实某程度上佢都系处理紧自己嘅内政问题。 嗯， 嗱，头先我嘅分析里边咧，我都冇抛开一样嘢就系咧，其实阿爷咧佢嘅谂法就系点咧，系藉外交嚟轰我哋。 嗯。 欧盟都怕咗我， 所 以美国佬而家又怕咗我。 嗯， 你香港人暗春啫。 所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咧，佢系讲得冇错嘅。佢话大陆咧，其实而家好似即系纳粹德国咁样样啊。有啲人就话即系其实侮辱咗纳粹啦，因为人哋纳粹其实真系外强中强噶嘛。其实系咁而你大陆嘅做法就系咁样啦。佢就系以 國際事情，佢以國際霸權去處理內政問題啊嘛，即係話俾你聽就係話，喂，而家我出邊咪等於係叫做係即係呢個望梅止渴咯。喂，而家我哋嘅煤係喺國際喺 搞一路一帶， 係啦，即係咪等？其實呢樣嘢係同呢個即係軍國主義，即係日本軍國主義一樣 嘅，佢係交叉運用緊啊！如果你用日本軍國主義嗰樣， 擴張主義啊嘛， 因為自己內政嘅問題。包括內部嘅支持嘅問題、內部嘅經濟問題，要透過一個擴張主義，去建立人民對佢嘅信任，同埋將個視線係轉移咗喺外交上邊，亦都利用呢一個轉移咗個視線咧，去兇人啊！ 咪你對二戰德國其實係合即係都係呢個比喻係啱嘅，因為當時就係所有即係具工業力量嘅一啲一啲地方，其實係因為一戰戰敗嘅時候就割咗出嚟啦。 佢係 又有好多嘅負債啊嘛， 俾佢要說服自己國人聽。 仲有一樣嘢，補充一點先，陣間漏咗就係1929年嘅 Great Depression。 啊，係啊。 全球嘅大衰退， 系啊， 呢个系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原因嚟嘅。 咁所以， 即系你除咗系赖落嗰班癫佬，即系极右嘅所谓纳粹德国之外咧，因为你制造咗个土壤俾佢啊嘛， 咪所以依家， 所以索罗斯冇讲错嘅，唔系索罗 B 啊，索罗斯冇讲错啊， 经济差 系会就会打世界大战啊嘛。 咪其实外国即系你话欧美就系其实惧怕就系真系要开拖啊嘛，咁你中国开拖唔紧要噶。系嘛？佢俄羅斯咪篤灰嘅，咪篤灰拱下中共去死嘅，咪話喂美國佬，依家解放軍隨時一出一打仗咧，係有2億嘅解放軍可以用動用喎，仲有成萬枚嘅呢個核彈頭喎。咁其實佢做呢個調查，其實就一來就係篤灰啦，同美國佬話中國佬咪仲大威脅，點解你搞我啊？第二樣嘅就係、是、其實都係要宣示啊嘛，話。喂，我侧边嗰个仲抽得啊，仲狼死啊，佢啲人命唔值钱噶。咁你欧美就系惊佢呢样嘢啊嘛。 咪所以我觉得咧，而家老共咧搞呢啲咁嘅外交牌咧，越嚟越系怒火纯青。 冇错。 你谂下嗱，一方面佢喺上次即系个李飞啊、张德江嗰个大会里边，不断喺度讲，即系勾结外国势力啊，企图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喂，大人都知。呢啲根本就唔系事实嚟啦，哥，系去轰边个咧？系轰美国佬。你唔好嚟啊！你唔好借呢个位嚟入啊！其实根本佢都冇做过啊，哥。做过乜嘢啊？ 唔系，所以点解欧 做咗嘢，我哋就唔使咁惨啊！大佬俾人食住嚟上啦。 唔系，所以欧美点解要叫香港议员待住先咧？其实就系希望中港个关系唔好咁绷紧啊。因为当中如果出现咗香港出现咗呢个人道危机嘅时候咧。喂，歐美真係如果要再理埋香港咧，佢哋要付更加大嘅成本，佢哋都分身不暇， 自顧不暇啦。佢哋 係啊，所以佢就會寧願叫 香港呢個籌碼咧，對佢嚟講咧，而家係玩唔到呢張牌嘅。 所以佢就寧願叫香港嘅議員待住先，就希望即係中港唔好咁崩緊。 調翻轉頭，成個歐美咧都係俾阿爺咧利用緊佢哋嘅影響力，因為香港人切頭切尾。確實係好信歐美世界噶嘛，覺得佢真係先進國家嚟噶嘛，覺得佢哋世界強國嚟噶嘛，係咪同阿爺對抗嘛？表面上嚇，但係喂佢哋都同你揭底牌咗，喂，不如你哋殺住先啦。其實佢就係怯於佢本身嘅經濟利益，怯於而家中共嗰個咁嘅勢頭， 同埋欺債嘅危機啦。 所以我哋得一條橋嘅啫，就係你阿爺癲啊嘛。 同佢斗 啲， 咁 咪所以我咪话咧，如果我系泛民咧，喂嗰日即系几多号啊？嗰日系30号啊，星期日啊，你上去做乜枪啊？你让一步我，你先同我讲啦，大哥。喂，还掂佢都冇噶啦，乜都冇噶啦，你又唔系请我去中联办饮茶，系真系诚心诚意公开对话同我倾。刘慧卿讲咗100次啦，成日都话倾，你有冇发觉咧？次次访问都咁讲噶嘛，人哋都冇同你倾，你上咗做乜春啦？ 我啲 喂，你俾啲诚意出嚟啦！我搞咗7日9日， 以前 占领运动， 以前四方 让少少步得唔得啊？ 其 实喂，头先我讲嗰三样嘢有乜 big deal 啊？ 冇意思啊！ 屌，我系佢嘅智囊啊！即出呢三条桥啊！屌，成个泛民惯低，话俾你听啊！ 唉， 你要唔要啊？ 咁系啊，其实系你有冇 杀硬？我话俾你听啊，全部将你杀晒， 因为点解啊？本土派实唔妥噶，我哋激进泛民主派实觉得系揾笨噶，系、嘛？百分之一又冇公民提名，又冇政党提名，系嘛？咪即系等于佢个框架1200人，不过而家唔需要机构提名，得百分之一啫嘛。咁、你要唔要？有竞争选举嘛？跟住你话揾啲咩国际法律专家话认为嗰个冇问题啊嘛？吓，你又扑街啦！如果你真系过咗嘅时候。 唔系呢个我 佢真系操控到你冇百分一人。 嗱，你知唔知啊？李永达嘅赌盘咧，佢会屌嘅喎，呢个会系 屌咩啊？ 佢会啱嘅，佢唔系佢会 OK 嘅喎，呢个系即系佢觉得 佢杀啦， 系杀啦，所以即系佢，所以佢咪就系话佢上次佢接受访问，其实佢咪讲到明咯。嗱，佢讲嗰个所谓即系如果你话真普选，即系唔需要一定系公民提名啊嘛。佢话呢个唔系唯一啊嘛。佢話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將佢變到好似美國嘅選舉人票咁樣，喂佢 OK 啊嘛，咁你選咗人票咯，咁你咪即係好似即係國人票咯，轉 咪即係將嗰選舉人票變成一千二咯。 但問題你要提位都可以民選先係一個叫做選舉人票啊嘛。 唔係，但如果你話提位係即係係直選嘅話咧，其實 冇啊，佢公司票變個人票，而家有20多萬，我當擴到去50萬，哎，再放鬆少少啦。咩新功能组别嗰啲又玩啊？不过唔啱比例啫嘛，唔合乎比例啫嘛，咁得唔得啊？变咗100多200萬咁得唔得啊？好啦，我打到去尾啦，屌佢300萬人都可以咁投啦，不过系唔同比例咁，咁得唔得？ 唔系，但系其实民主党咧，就算通过唔通过咧，佢都系死嘅啦，因为你唔通过咧，咁当然系本土派啊、双王嗰啲会追击你票债票偿啦。喂，但系 通过， 但系你否决咗唔通过咧，一样俾人票债票偿，嗰啲系咩人呢？就系黄成志、狄志远，就一定收钱过嚟，亦都系会票债票偿，即系通过又死， 老 实讲，唔通过又死 都死噶啦， 都俾人分票噶啦，一定会。 佢嘅时代咧，难听啲讲，唔好话佢啦，我嘅时代啦，都已经过去啦，喺而家咁嘅势头里边，阿哥，大家都要认清自己嘅形势啦，系嘛？喂，而家。如果用我头先嗰套嘅套路嘅分析，那个大嘅框架咁宏观嘅讲法，喂，而家佢无孔不入你做乜嘢佢都洞悉晒，你下一步系乜嘢？佢知道你个互动究竟系点？你所以你唯一嘅方法系点咧？都系嗰句，同佢斗癫，等佢估你唔到咯。 嗱， 等佢知道原来你系唔按牌理出牌嘅咧。 我觉得泛民觉得自己仲喺 comfort zone 入边咯。 冚佢条毛啊！真系， 真系，即系你见到支联会佢嘅动作已经系啦，话俾你听系啦，即系佢唔觉得本土派嗰啲系咩人啊嘛，真系， 唔系佢觉得就好似当年我对住黄仁达咁跳行开啦，喂，原来发觉 兄弟啊， 唔系跳行开噶，越嚟越有市场噶， 系啊。 系咪？即系讲啲荒谬嘅嘢，原来咧，发觉越讲越似噶。 唔系啊，因为你讲啲嘢太闷啦。唔系，事实上，其实啲人 唔系同埋我哋讲一套嘢咧，系解决唔到有时候。 唔系离地， 因为越嚟越复杂啊嘛。 系啊，咪就离地。 嗰个分析越嚟越多， 啊、 变项啊。 系啊，我知啊。 喂，嗰啲嘢系唔好听嘅嘢嚟噶嘛？ 系 打击自己嘅士气噶嘛？喂，你面对咁嘅困境嘅时候，你点做？你我喂我噏你噏去嗰两 样。尤其你讲中港矛盾， 喂耐性同坚持嘅啫，最多咁同你讲屌咩？即系等于信教仆街你真系。 系啊， 系咪啊？ 唔好听噶，但系问题佢即系其实佢嗰啲招数多，而啲招数多得嚟咧，佢系唔问标准噶嘛？老实讲，即系好似喂你 唔需要 consistency， 你当民主运动系搞笑嘅。即系你当民主运动系一场栋笃笑嚟嘅，喂，对好多人嚟讲系有新意噶，真系噶，又喂而家加埋打拳添，喂濑尿牛丸，我点解唔试下？喂咁样啫嘛，即系喂反正一场闷局，喂起码我买张飞有戏睇先啦。 喂你睇佢嘅嗰阵时候咧，我最初我唔识 observe 呢啲嘢咧，即系我唔系嗰个即系世代人啦。你突然之间喺嗰个过程里面咧，影嗰个女士咧，由只脚下边 zoom 我 个。哦，咁耐嘅嘢你都仲记得？ 因为我完全冇感觉啊嘛，但系啲人话觉得佢好有巧啊嘛，系咁俾人骂啊，其实佢系搵咩话题？ 好有话题。 喂，你点会谂住去民主运动嘅时候，你用呢、這个叫咩话？低缩啊，呢啲咁样嗰啲 低炒 咁去影张相嘅大佬。即系喺我哋嘅世代，呢啲嘢好 cheap 噶嘛，玩呢啲咁嘅嘢。 咁佢编剧嚟啊嘛，而佢编剧再编剧，你咩师傅边个？曾志伟嚟噶，知唔知？ 系咩？ 系啊，佢跟曾志伟噶。咁佢一定搞笑噶，佢起码搞笑过你先。 系咪先？ 嗯，咁同埋佢冇包，佢冇包袱，唔需要有后果啊嘛，佢冇包袱吓、啊。 喂，咁好啦，喂， 喂，你哋要讲咩嘅？ 留翻少少时间咧，其实我哋要交代一下咧，即系仙人掌嘅问题同埋去向啦。咁我哋礼拜一嘅时候咧，咁院长昌昌啊，都讲过下啦，咁样样。 讲咩？我又冇听啊，今集。 唔系，咁佢就话即系咁我哋就温埋呢个月。咁就完啦。 你都未講過係嗰嚿乜嘢温埋嗰個月。 仙人掌，仙人掌嘅去向。 喂，其實咧，我想講咧，我三月之前咧，都即係私下咧，同好多花生台嗰啲台柱， 係 都講過㗎啦。其實我就覺得 要回歸， 分開用兩個 分眾不如合眾 網頁嘅方法去處理兩個性質相類似，但係有唔同，即係例如一個係做節目。一个是即系做新闻嘅咧，我始终觉得唔系咁好嘅。喂，一来你影响到啲 hit rate 啦，系咪？你喂大佬，你一个礼拜起码本来 post reach 你都去到几十万噶嘛？ 系 嘛？我未计你啲 kick 啦，因为而家我哋都数唔到啦啲 kick 大佬系咪？ 廿万到啦，其实我私人将个 post reach 廿零万到啦。 咁你倒不如即系例如阿金英哥嗰啲即系写咗文，咁不如你变咗做花生博客好过啦。系嘛？ 其实不嬲都系咁样。 大家仲与有荣焉，系嘛？ 从来都系咁讲嘅。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哋一开始嘅时候莫才嘅，老实讲系。咁呢个好现实嘅问题。 咁但系依家做起咗啦，做起咗。 即系我哋而家即系起码叫做呢半年嚟咧，叫做系其实你话同民主党又好，同其他人都好，有咁嘅deal，即系起码我哋喺时间上面系叫做 train up 咗自己班底。 嗯， 咁呢个月啦，我哋叫做系即系吹鸡货金啦。咁有啲人即系，唉，可能即系不满啊，又话即系，即系点样，即系又冇冷气又剩啊，有啲同你菜嗰啲咁样讲啊。咁但系而家你见到咧，其实我哋系即系我哋有条件独立嘅，其实系。 乜嘅？我都唔系强求独立。老实讲，我哋从来搞花生台呢个平台 系。 只要你唔好俾我哋懷疑你背後有即係不良動機嘅話咧，我哋都俾你開咪㗎啦。 係 係咪？你寫個文，即使係幾鳩都 好， 都照登㗎。 係你作為一個平台嚟講，你唔可以太簡擷 嘅。咁但係如果你將電台同埋新聞拆開兩嚿嘢嘅時候， 分眾啊嘛，等於 其實你嘅資源唔係有效配置同埋運用。 唔係，同埋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仙人掌，你到今時今日，你都未能夠即係其實令到啲人改變啲人。对民主党嘅印象问题嘛，即系你始终觉得嗰样嘢系民主党噶嘛， 我都唔知点解、啊， 唔系当然。 喂，最近咧， 我写文点话何春仁，搞到佢好， 搞到咧，即系最近嗰个零两个月咧，都不停仲有人同我讲咧、 啊， 就话吓嗰个嘢唔系民主党啊嘛，吓、啊、我点解嗰个嘢民主党啊大佬？ 唔系咁，所以呢样嘢你其实你冇办法嘅，呢个人言可畏啊，或者甚至乎你人言咧，你系解决唔到，即系。咁但系而家佢哋话唔继续啦咁样样，咁呢、這个我能够理解嘅，因为其实佢哋由始始终咧，其实真系想搞网台咧，佢哋其实对文字媒体咧系冇乜兴趣嘅，老实讲。 哦，呢、這个系我 idea 嚟嘅， 系呢、這个系你 idea， 呢个系我 start from day one 咧，因为我自己一路嘅谂法就系咧，即系我哋要再突破咧， 系 去另一个阶段嘅时候咧，我唔可以净系靠一个网台， 系。 去做嘛，我哋需要系真系有啲实股实作。 嗯， 而嗰啲实股实作嘅嘢就唔系即系水过鸭背啊嘛，因为头先我讲嗰啲其实好水过鸭背。 即系我哋 真系要写篇好严谨嘅文章出嚟咧，可能搞几个钟头嘅。 我哋系要组织到自己的班底，而嗰个班底咧系有哐哐声嘅，学阿玉敏话斋系咪？即系叫做系有理论啦、啊，即系叫做系有文章啊呢个支持嘅。咁、 唯有咁得，依家都好啊！我哋至少沟咗阿老萧喺 你谂下，七不四末有必要嚟？ 系啊，咁都造成时势、啊。你唔好话 先人抢到你啊，大佬啊！ 然后你又有阿萧少涛又过嚟写文， 你 做主持、啊。 你谂下，喂，三跑事件点解即系呢个前仲佳俾人屌到咁扑街？喂，就因为我访问咗佢。 有阿黄成志咧， 黄成志点解佢会变咗周融？喂，呢个类比系我嗰度嚟噶嘛，哥。 仲有学联嗰单嘢。是仙人掌 cover 嚟 嘅，系啊， 推联、 啊，推联吓、 啊， 周慧乐啊， 啊， 周慧乐啊，边个 KO 到佢咧？又靠一个访问，喂，唔系咯 ，KO 到， 唔系嗰阵时候唯一个好处系点咧？ 因为佢咧就其实亦都未分清楚啦，花生台同埋仙人掌，其实系二为一嘅嘢， 系 唔系一个人币嘅两面啊？喂，所以咧 ，Anthony 咧就话啊，我系仙人掌嘅总编辑，而家走嚟揾你访问，你系困扰到佢，大佬屌！ 唔系咁， 如果佢咧讲花生台，我谂起咧金鹰， 唔系同埋督灰台， 土喎，督灰台， 佢 Google search 做大佬。喂，但系呢个退联咧，你谂下嗰阵我哋做苹果都冇 sense 喎，都未 sense 到喎。 咁所以我觉得即係嗱，其实我哋係唔好妄自菲薄，其实我哋係有自己实力嘅。而呢个实力呢，其实本身其实如果你话做咗出嚟啲嘢，啲人系当民主党嘅话呢，对民主党唔 fair， 对我哋都唔 fair。 唔 fair， 唔系，第一你对民主党唔 fair， 就其实即係老实讲，何俊仁就真系即係嚟下做下党国笑谈。亦都唔，因为佢唔想网乜制㗎。有上网不过唔识睇，你嗰啲 Facebook 唔识 click 㗎嘛。佢點鬼知道你包仔寫咩都係人話俾佢聽嘅啫嘛？喂，同埋以佢嘅咁嘅性格，屌佢邊度理到咁多嘢啊？阿高達咁嚟，即係做咗高達嘅客室，都唔好意思啦。有一次啊，佢煞有介事啊，即係唔講又講，講開又講，打俾我。喂，嗱，老實講，嗱，我唔係要干預編輯自主啊，不過話屌嗰篇文咁 Q 差嘅喎，仆街咁樣，即係孤影其名啦，冇講邊個。 邊篇文啊？ 唔係唔關金英事今次啊，唔係你嗰篇。 大何俊仁屌我啊嘛！ 佢屌你嘅立場，因為佢唔話呢篇文渣，佢都講到明啊。我唔理你寫咩立場啊，都唔關我事啊。不過話大佬點解問咁 Q 渣咁樣？咁話屌我都冇睇喎，大哥，我同你一樣嘅啫喎，大佬。嚇你如果喂大佬你 Anthony。你一日出十几篇文，最多嘅时候少则七八篇，逐篇睇咁好唔得闲，大佬，你会真系总编辑啊？真系社长啊，大哥，系咪啊？喂，所以你对人哋系唔公道噶。嗱，对我哋点样唔公道咧？好简单啫嘛。其实我讲过喺呢个节目里边，喂，你政治上有乜嘢嘅时候，屌我哋大家同你一齐揽埋上身，大哥。 系啊， 喂，我冇份决策噶，大哥。 啱啊。 喂，如果你真系待遇先嗰时候，咪累死埋我哋。调翻转头嘅话就系 唔系即系呢样嘢咧？其实你话分翻家，即系或者而家唔系即系我哋 唔系叫分家，而家系叫 合众 A 系 嗯万箭归宗啦，唉 merger and acquisition 啦，而家系 唔系嗱？所以你话即系有公稿个仙人掌嗰啲唔使惊，我哋唔会好似嗰阵时主场咁样样咧，突然间冇咗网页，跟住然之后咧嗰啲文咧唔知去晒边嘅，唔会嘅。咁我哋亦都同我哋搞網頁嗰位朋友傾過啦。咁其實我哋即係私人咗個網頁呢，就會正式拼落去呢個花生台。咁我換個 logo 啦，會係。咁佢 其實我又覺得呢，仙人掌嗰個網頁呢係靚過呢個花生 台。幾 visual friendly 係嘛？其實同一個人整喎，大佬。 我知，我真係知啦，大佬。但我唔知點解覺得嗰個靚，都唔知係顏色嘅問題啊，定係咩問題？係好好多。 係。 喂，但系呢个即系其实合并咗之后啦，合并翻啦。喂，其实我哋嘅花生友咧都可以写下嘢登上嚟。 系，因为好多人就记咗即系叫仙人，唔系即系仙人掌或者民主党仲未。咁你见到广明就系咁样样啊嘛。 系啊， 即系广明咧。 屌，我啲其实老实讲 ，from day one 开始，我关嗰啲人咩事咧？ 即系过滤咯。 唔系，即系讲真 ，perception is reality。 咁嗰啲係 false perception 㗎嘛，嗰個係不符合事實基礎嘅 perception。 You cannot argue with the reality。個當嗰樣嘢， 屌我梗係要 argue with the reality 啦，咪我搞政治把撚咩？唔 argue with the reality， 咁我認同曬呢個世界。我頭先分析完嗰三樣嘢，就翻屋企瞓覺啦，仆街！屌你邊個夠老共鬥啊？咁講啦， 唔係事實上就係咁樣嘅，事實上就係咁樣啦，因為民主黨嗰陣味咧。喂，真系太臭啊，大佬，真系大镬啊，真系呢样嘢。 你又冇咁话，大佬。 唔系，即系你网上世界嗱，咁佢唔 咁啊系，我发觉咧，原来喺网上世界里边咧，佢系真系最容易俾人欺凌嗰个啦。屌，边个喐佢咧都有掌声。 通呢菜都唔 like 你同民主党咁样样有合作关 系。系咩？我唔知，屌，冇人同我讲过。 有嘅有啦，即系。 喂，大佬嚟做一个节目。有乜咁大件事？咁你以前歐樂軒又做節目啦 ，Don 啦，腰都做節目啦，係咪？咁人哋識咗幾人？ 唔係你明白就係其實嗰啲人 話想嚟做下節目，學下嘢啊，做下下巴，咁你都唔肯俾人哋。咁我覺得 你要明白就係話其實嗱，我哋其實根本上我哋開台嘅時候，我哋係冇揀人㗎。 咁甚至乎你喂啊嗰陣時有咪 Jackie Lim 啊嗰啲，即係其實就算咆哮都即係個節目，即係我哋都會俾佢做噶。 馬心你都有做。 唔係其實係好多，唔係但係佢哋走係佢又有自己原因啊嘛，係咯網友屌佢啊嘛，然之後佢叫我哋 唔 係 因為 刪咗啲網友嗰啲， 唔係好可惜嘅一樣嘢，我覺得係咁嘅。其實你問我，我 from day one 我唔係搞社民聯啊嘛。即系我个人意见啦，虽然唔系我控制啦， 唔系党台啊，起码叫做， 即系我唔系可以控制一切人啦，我唔可以话边个唔可以嚟做节目，边个一定要嚟做节目，我冇咁嘅权力去做呢样嘢啦。即系同即系做社民联主席不可同日而语。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呢个开放嘅平台，边个都嚟得，金金大师又嚟得，系你包仔嫌佢渣啫嘛？有啲人个讲法就系、是，系咪新比有时 唔系好简单噶， 太过分。 你新比， 但我哋都冇出声噶。喂，老实讲。是我哋制造到咧，变成系大中华加左交去晒我哋嘅 group 啊！ 唔系呢个唔系我哋刻意造成噶嘛？ 唔系啊，我冇刻意造成嘅，大佬，我又冇假 account 嘅人。 唔系咁，佢 亦都冇佢需要做。 你话新美嘅问题，佢嗰阵时系因为即系叫做系我哋系唔删咗一啲针对佢嘅言论啊嘛。咁即系你喂，你做咗节目嘅，我哋嗰阵时都讲过啦。咁你你自己就有支麥，你說服唔到啲網友咁樣樣，咁佢哋有啲即係唔同意或者 你當我傻仔嚟嘅咩？如果當一盤生意咁做啊，即係唔需要唔好錢啦、啊，但係你從做生意嘅角度，我梗係多元化啦，我梗係吸納唔同嘅聽眾啦。 咪嗰樣嘢可信性係大啲啊嘛。 我使乜俾人哋立曬嗰啲本土啊，大哥？ 係啊，係啊，啱啊。 喂，大佬啊，你个个都我同金英啊，喂，星期三又左交，屌你咩？星期四又大中华交， 咁、啊、你星期三都有啊，少少套本土派噶， 咁你咪变咗围炉取暖咯， 系咪？ 我哋又唔想围炉啊嘛，大佬。 喂，但系我哋唔好讲旧事，我哋讲下即系将来啦。 将来咧就咁 样样，点样做先？ 将来咧就咁样样。咁、啊、其实咧就我哋自己有自己编辑班底啦，咁主要都系花生台啲人啦，龙社文、金英社文。咁啊，少少都有寫文，喂，我哋個個都框框聲嘅，咁阿土伯你只唔寫啫，唉、哎，你 係啊，阿 B 哥都可以寫噶，B 哥台柱佢都可以寫。 你可唔可以做啲？你可唔可以做啲？ 我收個筆好啦。 你可唔可以做啲視像嘅一啲評論啊，哥？ 等我得閒先啦， 係嘛？你起碼有個，你起碼 第一我要 cut 一啲節目先，即係我不可以咧係二四五咁樣做節目。 你加多兩個， 唔係咁你唔係咁 係啊？但係即係我起碼有咁嘅壓力 啊，即係我要好好地分配。 OK， 咁你 因為點解我一個禮拜最多係三個節目噶嘛、啊？又做下巴負責做 anchor anchor 角色嗰、那個黨國 節目， 係嘛？跟住咧就做上把嘅大軍閥要壓住曬啲嘢嚟講，都跟住再同阿金英喺星期五喺度講笑講 佢。乜其實黨國啊， 乜撚都做埋。 阿黨國何俊仁同埋阿譚博其實都已經有個火花，佢哋都可以。 其實我覺得佢哋兩個人都夠 啦，唔使 得㗎啦。其實 即係求其揾個攝去做 anchor 搞。或者兩個人都 OK 㗎。 兩個都 OK， 兩個就悶少少，你一個人轉轉態先。 即係兩個都係阿爸啊。 系嘛？咁何俊仁会继续喺度做，咁同即系我哋将新闻合并翻入个网台嗰度冇分别嘅、即系其实而家系另外一个版本。 唔系，但系其实我哋 斗鸠热血时报啊， 但我哋网友都我哋网友都应该参与多啲咯。对于即系将来花生台文字版嗰度， 嗱，同埋即系你有好似我头先同。即系我哋网友啦 ，Peter Kong 啦，系咪都？ 帮手 share 下啲文得唔得咧？ 即唔知 share 系啦， 帮手 like 下都得。 like and can share 啦， 系嘛？ 咪但系都 嗱，我哋 有埋一份啦。 Anthony 咧，你就唔够面皮厚，即系即系请 like and share。 唔系佢就肚皮厚啫，面皮又唔够厚。 唔系咯，你偏偏都系咁写啊嘛。 系咪？有啲 你 写啊， 有啲你几廿万 kick way 嗰啲咧，即系起码 post reach 啊，加即系万零。嗰啲 like 嗰啲，喂，等順手 like 埋個 page 啊，大哥，係咪？你要人哋夠面皮厚先啦、啊。我哋又冇 阿女王喺個節目度叫話，大家幫手like 下個佢個 page。 好多錢啊，而家都 係啊，都已經有效應啦、啊。我哋自己都冇講啊。 女王可以攞下個 page 有冇成 功？我冇睇啊，唔知啊。喂，但阿 Edmund 又喺節目度都話叫大家課金啦，其實都有反應嘅，真係。 係啊，係啊，係啊。 Edmund 呢樣嘢係好大波。 唔係咁，但係我唔係嗱咁樣講，但係 我哋主持都要， 但係我哋都要 fair 嘅，要俾翻啲嘢俾啲網友嘅，即係覺得係值得嘅。就譬如好似話搞視像系統啊，搞 YouTube 啊，咁我哋而家試緊嘅，不一直都即係已經開始，我哋有自己 YouTube channel 啦，係咪？咁遲啲你話搞啲視像嘅。咁我哋会有啲个别节目先行先，系点样咧 ？B 哥频道咪得啦， 佢自己都有个炮打司令部 page 啦。 唔系啊，佢自己喺度鸠噏十分钟啊，即系呢个好似咩最新消息咁啊，最新消息咪啊老萧喺度噏五分钟、啊， 佢都唔够啊 ，Q 仔劲、啊， 系 系咩 ？Q 仔系好劲，佢半个钟全部自己吹晒。 系啊，系啊，系啊。 咁如果人哋点会收钱？ 唔系咁啊 ，Q 仔，因为佢每日都要写文，佢跟翻自己篇文嘅内容再讲。 真系好犀利，真系讲真，真系你低估咗佢。唔系嗱 ，anyway， 我哋讲多样嘢先，就系话冇咗仙人掌咧，就冇金主，因为花生堂我哋完全自主。咁所以希望即系啲网友，即系冇钱嘅都 like and share， 有钱嘅当然希望大家踊跃货金啦。 系或者嗱，我哋做个平台又冇咁多时段可以俾大家出声做节目啦。但文字版咧系相对开放噶嘛。咁所以其实佢哋应该 同埋仲有讲多一样嘢。喂，佢民主党咧，佢唔想支持呢个仙人掌咧，其实佢哋想搞网台。咁佢搞网台呢，我即係要问清楚我哋自己本身台里面嘅人，即係有民主党背景嘅人啦，首先就係阿 Donna 啦，跟住有欧轩啦呢啲啦。咁佢哋有冇意思过当，因为其实讲真的你搞网台一定好扯人㗎嘛。咁佢哋係暂时而家讲到明呢係冇意思走嘅，係会留喺度嘅。因为老实讲边个想留喺一个。 其实老实讲。 摆明系党媒嘅嘢度啊大佬。 一个即係网上嘅媒体边有金主嘅。真系出钱嗰个都唔得闲理啦。我有冇走去听下《还看金英》呢个节目啊？期期喺度 monitor 住金英喺度屌鸠我啲乜嘢，笑鸠我啲咩？我必得 闲。唔系，笑鸠你唔系我， 系咪啊？即系你唔会咁啊？就算系 笑笑你冇钱买冷气嗰个唔系我， 我知，但系我都唔会。喂，我都唔会 take it serious 啦，我当你僆仔喺度玩啫，系咪啊？冇钱买冷气咪俾张单你咯，金英你买咯，屌咁样。 都话唔系我咯，你仲俾单我做乜嘢啫？ 系嘛？ 揾你咁快 咪得咯，或者将 Anthony 嗰啲本来嗰啲驱马费褪翻啲出嚟买冷气咯。 唔关我事，我冇咁讲啊。 唔系，但我觉得嗱，民主党搞网台还搞网台啦，不过即系老实讲，即系大家咁多年喺路上边咧提醒一样嘢，即系 Anthony 一句到尾讲中噶啦，已经党媒系冇出路嘅。即系你觉得我哋呢一个台好似社民联，但我唔系社民联啊嘛。 系， 我唔系社民联啊。如果我系社民联，你就唔捻听啦，好捻简单啫嘛。听嚟做咩啊？ 你可唔可以话萧少都系社民联啊？ 喂，我系社民联，我都唔会咁讲嘢啦。 啊， 我要讨论翻嗰份声明嘅内容，我写嗰啲框架，我唔可以超脱噶嘛。咪闷捻死咯。 咁咪与君同行啦。 咪系咯，咪与君同行咯，大佬。 所以其实喂，阿毛哥佢都想过嚟，即係好似想讲波啊，系嘛？ 唔知讲酒定讲波啊？佢成日闹阿 B 话唔知讲波定讲讲。 咁啊好啊，大佬，即係咁啊，其实个问题我哋交代都差唔多啦，即係七七八八啦，其实都。 系啦，希望大家支持下啦。 吓、啊，真系希望大家支持。咁喂，同埋 唔使呢个货金嘅，不过 anyway 就系即系 like and share 下啦，大佬。 唔系要货金， 唔系交佢俾下稿都好噶，系好事嚟。 喂，大佬，人哋啲 like 咁多，我哋成日喺度花生台咧，你睇 kick rate 咧，我唔知系坚定流嘅，就系屌你咁多 kick rate， 但系原来系冇呢个 like 嘅，咁你点搞啊，大哥？虽然我都唔系好中意 like。都唔習慣， 唔係人哋都以為你啲 kick 尾做數啊，大佬，即係你同啲 like 唔相符啊，即係揾呢個 完全不合乎比例，點搞咧？係嘛？ 啊，喂，咁啊差唔多啦，啊，咁啊，越吹越遠。其實下個月開始，今個月咧，仲會温到今個月底嘅，咁啊，即係都勉強經營埋落去啦。 唔係，同埋你都應該有個時間過渡嘅，即係你話分拆兩個道尾，我覺得係唔係資源有效配置啫？ 係，咁絕對係啦。同埋你而家。叫做係網台或者網媒，其實係紛紛都即係去搞嘅時候咧，你更加要合眾先添啦。其實係要聚合力量啦，你冇理由自己分散自己力量嘅望居啊。咁呢個其實策略上又好，形象上都好，都必然要做嘅。咁其實咁冇辦法啦，咁樣行啦，咁樣就咁啊。希望大家即係以後即係搞咗呢個咁樣嘅網媒之後，即係化身台叫 upgrade 咗啦。 係 咁啊即系会影相嘅，希望大家俾啲相啦；会写文嘅，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俾啲文啦。咁啊，希望壮大花生台佢，咁啊令到即系吓、啊、叫做网台。 我哋系抗衡啲黑势力 嘅。系 喂，其实老实讲，大家都已经即系 边个黑势力先？ 喂，而家全台喂全个网上世界得我哋喺度顶紧双网嘅咋？ 哦，即系你话 喺我哋顶紧，喂喺我哋系我哋顶紧啲本， 俾我出。 喂，系我哋顶紧啲本土派嘅咋？喂，其实我系顶紧边个？我顶紧阿爷，话俾你听啦。 Okay. 我嘅 logic 系不嬲都系，我觉得系顶紧阿爷噶，因为我嘅 logic 就系认为嗰个系阿爷操控出嚟嘅结果嚟噶嘛，大哥。 你而家系面对紧共产党 背后嘅黑手，啊， 系咪？ 咁呢条路咁难行嘅时候，就希望大家真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啦。 好，帮下手啦。 好啦，拜拜， 拜拜。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